燕达健康资讯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燕达医院位于北京东燕郊开发区，是一所按 DCI 标准建造的拥有3000张床位的国家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三河市唯一一家医保新农合定点的三级综合医院，河北首批省内异地就医定点医疗机构，省内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定点医疗机构，持北京社保卡在河北燕达医院可直接报销。健康热线400-898-1120，急救电话0316-3306-120。 向远方，爱生活，最强的力量激励我。 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上午11点，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能量音乐时间，我是最有能量的长颈鹿雷克斯，要欢迎你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节目，要跟你一起来分享能量好音乐。这是张学友在2003年发行的这一张黑与白专辑当中的作品，名字叫做《忘了哭》。 前一步已陌路，最一步过分为自诉，再一步就决定胜负，却平白无故退出。当你被他抱住，该学会懂得为他哭，把痛苦嫁给我庇护，努力一种幸福。我们一路都忘了哭，忘了怎么爱上彼此的糊涂，有人会懂得帮助，直到所有于事无补，爱怎么开始都想要结束。我们一路忘了哭，忘了让对方的世界立足，认识感情不断清楚，都不主观的相互错误的内部辛苦，却阴阳了诉。 张学友在亚洲地区和整个华人社会具有影响力的实力派音乐巨星和著名的电影以及音乐剧演员，一直都很遗憾没有看过他所主演的那部《雪狼湖》，听说票房非常好。 而你会发现现在也有很多歌手是唱而优则演，就像这一位吴克群，之前也演过电视剧，而且也曾演过音乐剧。我们要来听听看，这是他的作品，名字叫做《爱的秘方》。 但是很会吵架，每天都像小三一样，从你的耳朵鼻子眼睛嘴巴，强迫于当有一本书便是冤家。怪你吧，我们的演技都不差，都可以那个像，明明喜欢却还要装，心跳在加速发热，呼吸紧抓，但不到最后关头谁都不放下。如果轻轻轻轻地把爱情无限放大，什么事都伟大，柴米油盐酱醋茶。如果轻轻轻轻地都打开你的心房，我会偷走一切，偷走属于爱的秘方。爱情里面谁是赢家，谁比谁更伟大，眼神给了我们解答。心跳在加速发热，呼吸紧张，看不到最后关头谁都不放下。如果轻轻轻轻地把爱情无限放大，什么事都伟大，柴米油盐酱醋茶。如果轻轻轻轻地都打开你的心房，我偷走一些，偷走属于爱的秘方。走着你的影子走笔问，你说你一个人

春天啊，你在哪里？青春如同奔流的江河，一去不回，来不及道别，只剩下麻木的我，没有了当年的热血。看那满天飘零的花朵，在最美丽的时刻凋谢，有谁会记得这世界它来过？ 过去多年时间，多少离合悲欢，曾经志在四方少年，羡慕南飞的雁， 各自奔前程的身影，匆匆渐行渐远，未来在哪里平凡？啊，谁给我答案？ 那是陪伴我的人啊，你们如今在何方？ 我曾经爱过的人啊，现在是什么模样？ 当初的愿望实现了吗？事到如今只好祭奠吗？任岁月风干，理想再也找不回真的我。 抬头仰望着星河，那时候陪伴我的那颗，这里的故事你是否还记得？ 筷子兄弟老男孩，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能量音乐时间，我是特别期待放假的雷克斯。按理说呢，这个法定节假日加班呢可以拿到三倍的工资，那今年是不是可以拿到六倍了呢？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人说今年国庆中秋双节合璧，所以网友们的脑洞真是大开了，而事实上并不是，加班费和调休并不会因为双节重叠而翻倍。而且休息日加班之后是安排补休还是支付加班工资，这个决定权呢在企业，职工呢是没有选择的权利，所以希望你的老板能够大发善心，能够给你多一点加班费用吧。我们来听，这是范晓萱的作品《数字恋爱》。

月光太温柔，草草不说一心要那尽头，有你的梦等我被说很多的梦，都在那夜里的山坡，烽火连天不会休，而你经常被满是左右，心爱出走，而与我擦拭难过，就不轻对与错， 曹操，我是最有能量的长颈鹿雷克斯。在这一节当中，我们说的是国庆节的放假会放八天，很多人都特别期待着国庆节的到来，因为八天时间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但是你想到了另外一件事情吗？如果进入到十月份，那2017年只剩下最后的四分之一时间了。你想想，接下来00后马上就要称霸世界了。像现在1999年和2000年出生的孩子已经开始读大学了，92年的男孩和94年的女孩在现在都已经属于晚婚了，而我们呢，大部分人只能靠手机和吃好的来对抗这个充满压力的人生。所以基于以上这种情况，各位朋友，十一期间还是好好的加班，多赚点钱来养活自己比较好。我们来听这首歌，来自许哲佩的作品，名字叫做《气球》。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大的小的圆的扁的好的坏的美的丑的新的旧的各种款式各种花色任你选择。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大的小的圆的扁的好的坏的美的丑的新的旧的各种款式各种花色任我选择。飞得高高远远远好见到了线和这四条生命的光高顺着好喜欢就好美大不了越变越小越来越小快要死掉也很骄傲。你不想说就别再说我不想听不想再听就把一切信任当作气球一般随它而去我不在意不会在意放它而去随它而去气球

一款项链式的空气净化器，就可以将爱与健康立即留在您身边。 Big White 四叶草负离子空气净化器项链，它采用四叶草独特设计，优雅时尚，戴在胸前，秘密空间，清新呼吸。 Big White 四叶草负离子空气净化器项链，其负离子将甲醛、甲苯电离分解成无害的二氧化碳和水，使我们的身体和肌肤免受伤害。净化器每秒释放300至500万负氧离子，与空气中带正电荷的 PM2.5 颗粒中和，形成更大直径的半颗粒，使其快速降落，快速消除1米以内的有害颗粒物质，有效避免了污染物，帮助我们远离雾霾、二手烟、甲醛侵害，高效保护我们的家人健康。 Big White 四叶草负离子空气净化器项链，订购电话13903119280，13903119280。 生活的不用太瘦，直接闪团金毛的肉身和贫血的灵魂，贯彻博爱精神，打开世界无所不能。 Hey boy 做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Hey girl 吃什么，吃怪好过没吃过。 Everybody 认什么，前面那个好香哦。 吃最苦的唐僧，吃最苦的狼人，不是不可能，只他们会很想买药粉。 Oh oh oh oh yeah， 饮食要均衡，我爱素也爱荤，有拉筋好歹不分。 Hey boy 挑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Hey girl 吃什么，吃怪好过没吃过。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爱什么。 Hey girl 跳什么，这反正要这不可能，珍珠没有你啊，打开世界不放过。 Yeah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Hey girls 等什么，吃怪好过没吃过。 Everybody 认什么，前面那个好香哦。 Hey boy 要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Hey girls 等什么，吃饭不寂寞。 Hey hey boy 要什么，看见什么爱什么。 Hey girl 等什么，电视的小孩能骗我。 看见什么吃什么。 Hey girl 等什么，你敢吃什么，你就想吃什么。 音乐时间继续进行当中，我是最有能量的长颈鹿雷克斯。节目当中继续分享好音乐，这一位是张信哲，他的声音非常有辨识度，这是他为电视剧《那一片星空那片海》所演唱的主题曲，名字叫做《夏夜星空海》。 一

周华健的歌《爱相随》。刚才呢说到了走出国门很受外国人喜欢的食物就是辣条，其实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辣的东西也受外国人的欢迎，比如说被誉为奢侈品的产品就是老干妈。被誉为 The Gold Mother 的陶华碧女士呢是海外学子的女神，她拯救了留学生的胃，也慰藉了那些游子的心。同样呢，老干妈的出现也深受了美国人的喜欢，老干妈甚至还登上了美国奢侈品电商的网站，限时抢购价高达12块美金买两瓶，约合人民币要36块钱一瓶呢、啊，这价格真的挺贵的。那个导播小陈，待会儿把我的那个老干妈给牢牢看住啊，别让他们吃了。这东西在国外可卖35块钱一瓶呢。 青春的岁月，我们身不由己，指引的胸中燃烧的梦想。青春的岁月，放浪的生涯，就让这时光奔腾如流水。体会这狂野，体会孤独，体会这欢乐，爱恨离别。体会这狂野，体会孤独，这是我完美生活，也是你完美生活。那依旧灿烂的笑容，再一次释放自己，胸中的灿烂的情感，我多想告诉你。时光奔腾如流水，体会着狂野，体会孤独，体会着欢乐，爱恨离别，体会着狂野，体会孤独，这是我完美生活，是你完美生活。那依旧灿烂的笑容，再一次释放自己。我多想看到你，那依旧灿烂的笑容。再一次释放自己。

向上的力量激励你我。 品味一零三三，三横上空最美的声音。 今天雷克斯告诉你，就是在国外呢，有一些中国产品非常受国外朋友的欢迎。而接下来呢，继续要说这个食物，它是一个非常养生的食物，就是枸杞。那在老干妈之后呢，中国的土特产枸杞呢，也是在美国非常走红。在网络上面呢，搜索枸杞的话题呢，你会发现有18万条帖子都在晒它，而且很多人都在分享枸杞的养生价值，并且秀出自制的枸杞创意食谱。比如说，他们在蛋糕里面加上枸杞，在牛排里面加上枸杞，然后还自制了枸杞面膜。看来美国人比我们中国人更会使用它呀。 不要问我一生曾经爱过多少人，你不懂我伤有多深。要剥开伤口总是很残忍，劝你别做痴心人，多情暂且保留几分。不喜欢孤独，却又害怕两个人相处，这分明是一种痛苦。在人多时候最沉默，笑容也寂寞，在万丈红尘中找个人爱我。当我避开你的柔情后，你开始脆弱，是不敢